伤，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奢求别人爱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爱自己。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自己喜爱什么，就自己去做咯。太过苛求身边的人爱自己的话，太辛苦了。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1，听紧的你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节目，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刚刚为你带来有王菲主唱的《给自己的情书》。今日日子呢已经来到2021年的7月9日了，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呢是5月30日啦。 似孩童被灌醉，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巴闭，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真。爱里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 名分的傲慢，最后流的哀叹。时间能否转慢？从未试过这么乱，仿似无情但有缘，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你的脸悠远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直弯途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未必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晚。为何梦幻内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流的慨叹。时间。 无名份的浪漫，我哋有黎明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系持续酷热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最后也好。 似充满恩力。 人生可有知己，关淑仪嘅歌声，确实系啊，真系有时朋友嘅嘢咧，真系唔轮到你去苛求嘅。咁啊，可能呢一刻佢系你一个好朋友，下一刻可能大家各有各忙，亦都会生疏咗。不过，如果真系好朋友系知己嘅话咧，其实几时咧？无论何时何年何月何地，再重遇嘅时候咧，一样系咁好倾嘅。所以。有知己的朋友记得好好地去珍惜，未找到的不要紧，人海中总会找到的。觉得寂寞的主动一点出击啦，朋友是要互相联络才可以维系到的。 让半杯黑咖啡继续等，无聊地望向天花吊灯，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在世外远行。 他掠过的黑眼睛透入心，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没半点声音，他好像是吸引心女人梦想那人，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紧，他好像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 他望去仿佛可亲也陌生，人如现在向这面行近，是否应该给他认识我，不再让各自远行。 他在这一刻眼光似在等，祈求着某些东西发生，是否应该起身步近，或各有各等。 他好似心里人

寵物走咗之後咧，咁就冇再養啦。咁因為咧都真係養寵物要照顧佢啦，咁特別係養狗又要照顧佢大小二便啦，同埋又要帶佢去散步啦。咁其實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咁同埋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一定性命會比自己可能係短。咁你要即係習慣或者要面對呢一個嘅離愁別緒，其實都相當唔容易嘅。咁所以其實要養寵物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啦。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承诺真的照顾他一生一世，这个真的很重要。佩佩的选择就不养宠物，就养人仔的，就养人。好了，望一钟五点半了，我们先听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清晨省理。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大围柏澳庄其中两座楼宇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已就有没有违反建筑物条例展开调查，并已要求负责有关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和注册一般建筑承建商提交详细报告。测量师谢志坚形容事件罕见，估计可能是工程监管出现问题。资深结构工程师王泽恩认为，事件不涉及偷工减料，估计可能有人误解图色，落石屎的时候出错。律师谢天良提醒，买家应该小心考虑发展商提出的补偿方案，以免日后无法追讨赔偿。消息指，健尼地城高日华轩有初步确诊个案，据了解，患者 CT 值较高，初步怀疑属于复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正系调查一宗怀疑复阳嘅外地个案，涉及一名39岁男子。佢今个月5号从哈萨克斯坦经曼谷抵港，系哈萨克斯坦驻港总领事馆职员。佢喺今个月7号就强制检测提交嘅样本，经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但相关样本经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进行嘅复检，结果系唔确定，嗰名人士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测。中心的初步调查资料显示，嗰名病人今年六月中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中心正系同哈萨克斯坦卫生当局跟进，流行病学调查仍然正在继续。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议案，要求制裁內地和香港政府官員，並且建議抵制出年舉行的北京冬奧。歐洲議會討論香港《蘋果日報》停運的事件，譴責港府針對《蘋果日報》的執法行動，認為是中國廢除香港自由社會的一步，打擊新聞自由，促請釋放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捕的傳媒工作者和其他人士。議案促請成員國制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以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官員，並且應該拒絕北京的邀請出席冬奧儀式。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在阿富汗持續近20年的軍事任務將會在下個月31日結束。拜登強調會結束美國歷來最長時間的戰爭，不會再派另一代美國人到阿富汗。他表示他不信任武装组织塔利班，他相信阿富汗军方的能力，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并非无可避免。他又表示，美国不会参与阿富汗的未来发展，阿富汗的前途将会由当地民众自行决定，促请阿富汗各方共同努力结束内战。拜登强调，美国正是重整资源，反恐力量将会用于真正威胁所在，又指美国需要专注于巩固核心实力，以应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型战略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21点，跌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0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2.56美元，卖出价是1803.06美元。

骤雨中的阳光，我哋有曾路德嘅歌声啊！哇，喺讲起咧，即系成日呢几排咧都成日落雨啦，有时又出下太阳。我成日咧同个女出街嘅时候咧都会话啊，唔知道我哋会唔会见到彩虹咧？因为咧又落雨啦，跟住又见到太阳啦，同一时间出现。好可惜，彩虹呢样嘢咧就真系可遇不可求。你好想见佢嘅时候，佢又唔会出现；但系当你好匆匆忙忙咁样行紧嘅时候咧，你又会见到佢出现嘅。啊，呢啲就系叫做缘分啊！见唔到咪算咯，个眉头唔好皱埋就得啦。不过望住个天空，有时真系都会皱下眉头，因为太光。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 姐姐的眉头不再猛皱啊，真系冇皱咁多啊，皱得多咧，啲货车鬼走晒出嚟啊！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

女方听不到的说话。好，讲下天气预测先。天晴啦，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系持续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真系噶，呢排咧即系个天气就比较热啦，咁又有戴住口罩咧，唔好讲即系哥哥姐姐，配配有时行出去呢一个嘅烈日当空嘅地方咧，咁啊行几步都觉得好似好气喘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真系要多多保重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口罩就真系唔可以离开个口嘅，咁因为真系都系危险噶嘛，系嘛。咁所以做帮助自己之余，亦都帮助别人啦。 开心也因为爱。伤心也因为爱，日日夜夜为他着爱，疯癫也因为爱，忧郁也因为爱，今宵来交出心底的爱。 明明我唔系想播呢一首嘅，咁冇办法啦，我一定要停咗佢，因为我系想播呢一首啊。讲紧咧就系叶玉卿啊，虽然头先嗰首啊应该系叫《卿卿我我》都好多人中意，不过呢一首系确实系佢第一首拍出嚟嘅歌，哇，好 sexy， 好 sexy。 来吧，要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但你别心急痴情，来吧，有事情事要事前弄清。如玉敏化点水蜻蜓，如玉抱化高低我定，亦要自己枉聪明，无谓则自明是个大情圣。破坏先知姓名，谁若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本小姐欢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挡不住的风情啊！我哋有叶玉卿嘅歌声啊，仲记得咧，当年咧佢唱呢一首歌曲嘅时候咧，就系、是、啊，着住一件好 sexy 嘅 類似泳衣嘅 size 嘅呢嘅呢件嘅毛衣啦。咁啊，當然啦，咁佢都真係靚嘅，因為都係亞洲小姐嚟噶嘛，係咪？咁啊，頭先咧喺播放嘅時候咧，啊唔知點解咧，佢自己跳咗去另外一首，就係、是、呢個一切都為愛而唔係卿卿我我。咁啊，但係即係點都好啦，擋不住的風情，我覺得係佢嘅代表作。咁相信亦都係大家最熟悉嘅呢一首歌曲啊。跟住呢一首咧，呢一位朋友咧，我记得刘德华系翻唱过嘅，不过我始终都系中意原装版本。佩佩都认识佢嘅，认识佢嘅原因系因为佢有教呢一个嘅夏威夷小吉他，当然唔系我跟佢学啦。不过咧，佢系一个好亲切、好亲切嘅朋友仔，唱歌都好好听嘅。李炳文，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东江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倚，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李炳文嘅《昨夜的渡轮上》，好咁啊！望下钟咧，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咧，就会到呢一个上昼六点钟啦。一阵间咧就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再清晨。星期五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解呢个调解啦，啊唔系调解，应该系话咧，即系如果你作为身边嘅人，点样去帮助一啲情绪有问题嘅朋友啊，咁。究竟是怎样做呢？今天会继续讲解的。 中途企图谋杀警员的冷血行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批评评议会和部分学生代表的做法是是非不分，需要严词通斥。新世界发展和港铁合作的大围站上盖物业柏澳庄第三期，两座兴建中的楼宇被发现墙身底座石屎强度未达标，

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精神爽。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十分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辈陪伴你嘅，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咧亦都要再次提下你啦，就嚟到2021年嘅7月9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已经嚟到5月30噶噃。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嘅。咁啊，晏昼嘅时间咧，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4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保重身体啦，就即系补充多啲水分啦。尤其是而家戴口罩咧，好似即系喺街度。飲水都好似即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因為要除低嘅口罩咁。但係咧，即係適當地揾個冇咁多人嘅地方，然之後嗱嗱聲，唔好拉低口罩。我成日講個口罩唔好拉落下巴，其實咁樣做係唔啱嘅。將一邊咧就係拉開佢，即係一邊耳仔嗰條棉線咧就拉開佢，咁啊定住個口罩啦，然之後飲水，跟住然之後戴翻個口罩，咁係最安全嘅做法嚟嘅。好，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咪要提下你啦。一阵间咧，健健康在清晨咧，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上个星期已经讲咗一啲嘅辅导技巧啦。咁今日咧会继续讲下嘅。咁啊，当然啦，就有一啲嘅特别嘅程式，即系教大家点样做嘅。咁啊，大家听多啲。因为好多时候咧，无论你身边嘅朋友系有乜嘢问题嘅时候，有时我哋有啲说话系，究竟应唔应该讲咧？讲咗会唔会更加刺激佢咧？唔讲嘅时候，我哋又应该系点做咧？递纸巾俾佢好啊，定唔递纸巾俾佢好咧？其实作为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其实好想帮佢。究竟有啲咩做系令到佢个情绪可以得到舒缓咧？一阵间就要留意啦噃。其实咧，每逢呢一个嘅早上咧，翻嚟主持呢一个清晨爽利嘅时候咧，都觉得如果喺空气中相遇你，都系一种缘分嚟嘅。你好吗？ 相思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看，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衬？风花雪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了星期五，当然在钱佩佩的身边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出现。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沈医生，上个星期就跟我们都分享了，即如果作为一个朋友仔或者家人，即身边的朋友有情绪的问题或者他很有困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开导到他。但是即你说上集咧，我哋都讲都好个范围好大啊。其实有冇啲锦囊可以俾下我哋？即系我哋点样可以 step by step 循序渐进，然之后可以帮到身边嘅朋友咁样咧？ 讲得好，其实咧即系辅导当然牵涉好多唔同嘅范畴，不过咧都可以喺度分享一下一啲即系重点啦。好似我上个礼拜嗰个工作坊里边咧，我都用咗呢四个重点咧去同一啲嘅护士去分享嘅，咁喺度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啦，即係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容易记啦，亦都可以简单嘅一个嘅简化嘅方法呢，让大家呢可以比较有效咁运用到出嚟。咁呢我呢一个所谓嘅锦囊呢就係、是、叫做 exit 啊 ,ACID, 即係一个酸嘅一个英文字啊 ,exit。咁呢你想想 exit 即是酸啦，是不是，即是说当一个人你见到一个人酸咪咪酸流流的时候呢，个情绪不是咁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 exit 呢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他跟他倾啦。那是什么来的呢？ A 呢 ,exit A 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谓 emotional attunement。attunement 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教台好像调教调教到一个跟他同步到共鸣到一个情绪嗰一個嘅感覺， 哦，即係個 channel 要配合啦。 冇錯啦，即係咧，當如果嗰、那個你個朋友親人咧，佢係好唔開心啊，或者好嬲啊，又或者咧好驚嘅時候咧，咁我如果我哋用一個啱啱相反嘅一個情緒，即係可能我哋啱啱如果明明佢好唔開心，我哋啱啱 大笑緊， 大笑緊，同個朋友傾完電話，哎好開心啊，同佢問佢喂你咩事啊咁樣，咁咧佢就覺得你完全好似好輕佻，你覺得完全咧答唔到嘴，係嘛？咁所以當我哋見到佢個情緒嘅時候咧，我哋不妨咧留意多啲先，然之後咧即係去到用翻我哋嘅表情啦，用翻我哋嘅即係説話嘅內容啊，又或者我哋嘅語氣啊，我哋嘅動作啊等等咧，又或者我哋嗰、那個即係 posture， 即係嗰個嘅身體動作啊，咁去到表達我哋嗰一個同佢情緒同步嗰一個嘅狀態。咁例如如果佢好唔開心嘅時候啊，我哋咧嘗試下去問佢，或者嘗試下咧去到形容下我哋眼所見到嘅嘢。例如咧，譬如佢喊緊啦，咁好明顯啊，我見到你即係流緊眼淚，亦都見到你咧即係耷低頭啊，好似好冇心機，好冇， 我感受到你嘅痛苦啊， 冇錯，好冇力量啊，咁樣你可以形容一下啲你所見到佢，譬如面部表情啊，佢嘅動作啊等等，然之後你可以問下佢啊，你覺得點啊咁樣，問下佢嘅感受。如果佢即係好似唔係好講到，就我哋就可以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啦。我覺得你感受到你好似好痛苦，係嘛？你講多啲俾我聽啦，咁樣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語句咧，令佢覺得咧，咦，你知我點，你知我個感覺係點，咁佢就會開始會覺得好似有啲共通啦，同你有啲溝通到啦，喺個情緒嘅層面上， 搭啱線 啦， 係嘛？ 搭啱線啦。咁咧呢一個咧係相當重要嘅一步嚟嘅，因為我哋有時咧好容易理解就係、是有啲乜嘢埋佢之後，你咩事啊？點解咁唔開心嘅？你話俾我聽啊！我睇下點幫你咁樣。 好逼處處逼人咁啊！點會講俾你聽啊？ 冇錯，同埋你諗下，你問佢咩事咧？其實呢啲係比較理性，比較咧一啲事件上面嘅嘢咧。当佢个情绪都未安抚到嘅话咧，佢同唔到你理性嘅。 佢一论嘴，可能一论嘴，其实你都唔知佢讲咩噶啦。 冇错，或者佢组织唔到啊，因为佢个情绪咧太过掩盖住佢个理性，分析唔到件事。咁变咗，所以如果头先我哋用呢个 A 咧，起码让佢觉得我哋明佢嘅感受嘅时候咧，佢个情绪开始得到啲舒缓。咁呢个咧可以帮佢 安抚翻佢嘅情绪先。 嗯， 系啦。咁再加以咧，我哋可以即系知道佢嘅情绪之后咧，可以肯定佢嘅情绪。 嗯， 吓、啊，即系啊，知道啊，睇到知道你嗰个有几辛苦。 嗯， 啊，咁去肯定翻佢嗰个感受。 嗯， 吓、啊，即系话我哋唔认同佢嗰件事都好啦，我哋唔需要去否定佢件事，系我哋去认同佢个情绪咯。 嗯嗯嗯， 吓、啊，咁呢个系 A 啦，咁之后落嚟就系 C 啦。C 系咩咧？就系、是、companionship， 即系话咧一个陪伴，一个同在。 嗯， 吓、啊、咁样样嘅，即系心态，就系话咧，即系话咧，我哋喺呢个刻，即系未必帮到你去解决件事， 嗯、 或者咧，我知道你喺一个好辛苦嘅境况里边，嗱、 嗯， 我唔可以即时改变到啲乜嘢。不过咧，我好愿意咧去陪伴你，我会陪住你去行紧呢一条即系比较难行嘅路、 嗯。 尤其是屋企人，我哋话我喺身、嗯，我会喺你身边嘅。我一定会陪住你， 即系俾种窝心嘅感佢啦。 冇错啦，即系个比喻咧，即系或者我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系、是，假设我哋去一个陌生嘅地方，咁、咧就要揾一个比较难去嘅一个目的地嚟嘅。咁我哋好赶时间，好心急，系好彷徨。跟住啱啱捉到一个人啦，啊喺当地嘅人就即刻问佢啦、 嗯。 哎呀，呢、這个先生呢、這个地方我需要去啊，但我好赶时间，我又唔识去啊，点算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咁样，咁你有两个答案，你睇下拣边个。第一个咧就系、是。嗰、那個人士咧就都好熱心，佢、話：啊，先生呢、這個地方唔容易去，啊，你坐低，我而家畫個圖俾你。 啊，直行轉左，再轉右，再兜個圈，跟住搭飛機咁樣先去到 啦。你見到啲咩就轉邊度啦，咁樣，咁你都覺得啊，佢都好細心咁樣。 但係講完一大輪就唔知佢講咩啦。 你都會擔心嗬。第二個選擇咧就係佢話俾你聽，呢個地方唔容易去，不過唔緊要。我陪你去， 上车啦，我车你去噶。 冇错啦，你觉得边一个你会放心咧？ 啊，咁梗系上车啦，同你一齐去啦。因为沿路未必自己会搞得掂噶嘛，有人陪住自己，咁一定去到目的地啦。 冇错啦，所以个 C 咧 companionship 就系呢一个感觉啦、 哦， 就系呢个感觉啦，即系会俾佢感觉就系、是。是啊，我哋嚟緊可能都会有好多困难嘅、 嗯。 我哋俾佢感觉就係、是、我哋唔係成好似指手画脚话俾你听、嗯、哎你点做咪得囉，你或者搵边个帮手就得啦咁样。而我哋呢我哋会陪住你、 嗯。 去到边呢有啲咩困难呢我哋一起去傾、 嗯 啊。一起商量。咁、 嗯 啊、我会陪住你身边嘅。有我喺度嘅。有呢一个咁样嘅感觉俾到佢嘅话呢佢好大大安抚到佢个情绪之余咧，亦都系可以俾到佢一个同在安全感， 嗯， 让佢咧有更多嘅即系动力咧，去到即系去面对件事啦， 嗯， 又或者咧佢肯更加同你去分享件事啦， 嗯， 吓，咁啊第三步咧就系 I 啦，啊 A C I D I 啦 ，I 咧就系讲紧一啲 information 啊，又或者咧一啲事件嘅嘢。 嗯， 系咁，因为 A 同埋 C 咧，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安抚到佢个情绪。 嗯， 当佢情绪被安抚之后咧，佢个理性咧就可以比较即系凸显翻出嚟。凸显翻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放心同佢讲一啲比较事实嘅嘢啊，又或者一啲资讯性嘅嘢啊。 嗯， 就可能真系问佢啊，其实即系见到你咁辛苦咧，有冇啲咩事困扰紧你啊？ 嗯， 啊咁不妨如果你觉得可以嘅话咧，即系你。话俾我听啊，同我分享。 信得过我嘅，你就讲几句俾我听啦。咁 冇错啦，吓咁呢就真系事件式嘅嘢啦。咁、 嗯、 希望佢可以情绪安抚之后咧，慢慢分享到呢啲嘢出嚟。如果我哋喺某一啲资讯里边，我可以提供到一啲协助嘅话、 嗯， 或者实际上我哋有一啲嘅知识可以帮到佢话咧，可以喺嗰度同一齐去倾咯，同、 嗯、 佢一齐去解决嗰个难题啊。 即系例如可能佢嘅公司嘅资金周转唔到，咁我就话俾佢听，唔系而家政府有啲咁嘅 plan， 咁嘅 plan 可以低息贷款。我有啲实际嘅资料可以话俾佢听，其实可以将佢可能嗰、那个困扰可以突然之间叮一声扭转嘅。 冇错啦，即系一啲尤其是可能我哋系嗰个范畴比较强嘅，而系佢系未必知道嘅，咁、我哋可以补足到佢嗰个需要 吓， 啲实际好实际嘅嘢啊，咁啊。跟住最後啦，就係嗰個 D 啦、 嗯、 ，D 咧就係 direction， 即係一個方向。 嗯、 好啦，我哋傾完一輪，亦都有啲實際上邊嘅認知，佢究竟面對緊啲乜嘢問題之後咧，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咧去傾談下嚟緊嘅方向，嚟緊嘅方向或者嚟緊 action plan， 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嚇、 嗯 啊、有啲咩嘅計劃，我哋可以一齊去諗諗，嚇咁呢一個咧就係希望帶動到佢咧。啊，傾完之後咧，唔好即系塞住喺頭先嗰個情緒嗰個位啊，唔好再喺度兜圈啊，而係咧真係要 move forward， 要向前啊， 要向前迈进啦。吓，而家咧讲完件事之后啦，大家知道个问题啦，然之后咧下一步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又或者如果我哋嗰件事根本我哋都帮唔到嘅，我哋一齐商量有冇啲人可以帮到，或者有冇一啲人可以俾到一啲协助援助俾我哋去到。令到件事可以順暢啲又好啊，又或者未必嘅，有時可能真係乜都做唔到。咁我哋咪一齊等啦。等如果等啲乜嘢咧，有冇機會可以令到件事扭轉嘅話咧？我哋咪一齊等啦。又即係監察住件事點樣進行咯。 咁大家就要記住呢四點，就係 ACID 就 exit 嚇，酸流流嘅時候咧，我哋就用呢四步啊。咁呢個好簡單嘅，咁但係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咯，可以一個參考啊。咁比較簡單容易咧，希望喺個傾談裏邊咧，大家一個步驟咧可以用到出嚟嘅話，令到個即係有需要嘅朋友或者親人咧，可以得到一啲比較舒服啲嘅一個輔導嘅感覺。 當然啦，如果你的能力仍然都不能够可以开解到，或者他情绪真的很大波动，你觉得自己 handle 不到的时候，真的不要犹豫，要找专业的朋友去协助了。 没错，绝对是，尤其是好像上一集都讲过，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你察觉到有一些危机，例如他有个即是轻生啊，伤害自己啊，又甚或一啲比较激进想伤害其他人嘅一啲咁嘅意念嘅话咧，真係冇犹豫啦，真係要揾专业嘅人士咧去到帮助。 明白。咁我哋即係其实讲起呢一个辅导嘅方法咧，真係讲好多集都未完，仲有啲嘢我好想同阿沈医生继续探讨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好嘛 ？OK， 好，拜拜。 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骨坚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运解困寂寞，此刻望你识取。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刻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你。请君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你。 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啊，亦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四再见。第五台嘅朋友，我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喺清晨爽利再见啦。约定你听朝见，拜拜。